朋友圈的功能已经出现五年了，从日常小事到拜年贺岁，我们已经开始越来越习惯用微信朋友圈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变化。点开自己的朋友圈往回翻一翻，你一定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条被记录下来的日子。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内容吗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中与我互动分享。听到莫文蔚不散不见， 在开始之前，句点后面，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看不见。

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功利，实现莫忘快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还有

数据显示，大医院中周一就诊人数最多，工作日六成号挤在上午，周末就诊人数最少。专家建议患者可避开就诊高峰，错峰就诊。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将于3月15号至4月28号举办2018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。今年3月前十天，北京全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仅2354套，与2月上旬相比下降64.8%，同比2017年3月上旬下降54.2%。近日有媒体消息称，自4月1号起，驾驶执照科目一、科目四的理论学习将实行网络教学和签到打卡，且需打卡满80多个小时才能预约考试。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此种说法不实，交通运输部相关文件没有规定。经中国证监会批准，原油期货将于3月26号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市交易。目前上市规则已经确定，上市合约共有15个，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7%，涨跌停板幅度为5%。去年一年，1620万人次通过京医通平台挂到了3级医院的号，目前京医通的入驻医院院区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个。朝阳十八里店乡今年将开建3处大型郊野公园，总面积超过100公顷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969，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王杰曾在一档节目中调侃到，当年刘德华会跟在自己后面跑腿。张曼玉也曾作为娱乐圈的新人在自己的专辑中客串过，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，但是王杰华语世界第一人的称号却是一个事实。王杰以独特的嗓音、真挚的情感、不羁的浪子形象撞击着人们的灵魂，成为了台湾和香港歌迷的超级偶像巨星。99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于王杰，一无所有。 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。谁把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吧。凄酸亦是得多，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。亲爱的你是否真心，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。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不断逃。是否我

一个好的家庭从来就不会隔阂暗在嫌隙平生，而是一群人向着一个方向走在一起是缘分，一起再走是幸福。父亲的大格局，母亲的好情绪，就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，